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继续分享红色经典题材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啊，我们首先呢要请您欣赏的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啊，天津市曲艺团举行的一次红颜题材专场曲艺作品展演中，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先生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黎明的战歌》。 Thank you. 石峰草，忽听得远处传来脚步声，吱呀呀，那铁门开出，闪的一个人影，但见他须发蓬乱似巅峰，晃悠悠步履蹒跚，那只见原来是家子良送饭来到地牢中，然后才近前耳语压低声音， 老徐挖通密道还需要多久？ 请转告党，这项的任务我已经完成。 好， 可知叫你单独越狱，你要在今夜逃出我府中。 老许忙问为何如此急迫， 子良回答说情况有变更，咱们解放军两路入川，进村申诉，国民党稍微难度是腹背受苦，他们溃逃之前垂死大政，敌人的秘密捕杀要提前进行。咱们得知徐鹏飞今早做出决定，要把你丢进香水池，在深夜执行。一时上可知叫你及时行动，单独越狱势在必行。 老许说现在越狱要十分慎重， 我绝不能单独逃出集中营。 子良说 你只有越狱才能脱险，除此外没有其他希望和任何的可能。 在时间上 你一定要想在敌人的前面为革命保存力量，果断而行。 子良同志，我不能走， 我个人脱险有什么作用？他只能使整个的计划要功败垂成。这条通道我要留给战友，他能够减少威胁，避免牺牲，为革命保存力量，要保存集体，请克制，也不要考虑我许允东。花子良听罢默然不语，他完全理解老许为保全集体宁可牺牲自己。